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咁啊，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要支持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方法嘅，即系除咗实际货金之外，除咗你哋去 share， 即系去分享我哋节目嘅连结，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连结上边去留言俾意见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多个方法咧，大家可以 real time， 即系可以即时实时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动嘅。咁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封烟嘅热线2440-4088，2440-4088。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咁啊，喺我哋节目时间咧，咁啊，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去表达意见啦，集思广益啦。好啦，多谢大家支持，记得打电话咯。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第二节的天地有正气。咁啊，之前咧讲到呢个占领立法会嘅七一占领立法会嘅行动啦， 当晚嘅现象啦，其实好大比较嘅，即系去到嗰一刻。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啲戰友係入咗去立法會範圍入邊啦。咁嗰下其實有一種好強烈嘅比較，就係話同四年前嘅雨傘佔領嘅時候嗰一種嘅分別喺度。即係我當然唔係講話一開始出去彈嗰頭嗰幾日啦，係去到中後期嗰陣時，大家好似真係好輕鬆，好文青，又有補習社咁樣，又有唱歌有一邊，跟住有個大台就喺度，係啦。當晚係完全唔一樣嘅，你睇到大家嗰種堅定、嗰種堅毅，好靜嘅，其實喺嗰個場地度，你能夠唯一聽到嘅聲就係不斷就話口罩、口罩、頭盔、頭盔，一啲好 前朝遮要遮，鐵馬鐵馬咁。 係啊，你只會係有呢一堆嘢，大家都係好凝重嘅。咁就算唔係話喺前線係幫手頂，或者唔係話幫手搬嘢，大家都係即係目光係一直 好認真嘅。係今次係好認真，即係唔係話我去行下，唔係話去趁下熱鬧去睇下嘢，冇睇嘢㗎。 係啊，一直大家亦 都行動， 有部分人係一直留意住個中信橋，一見到有人舉相機就即刻話叫人哋唔好影相咁等等等等好多，即係你會感覺到大家嗰種堅毅、嗰種眾志成城嗰一樣嘢係呢種氣氛係可以講係。基本上從來未見過， 係即係亦都係啦，即係阿麒麟哥都講得啱嘅，即係救翻曬輿論嘅立場者，即係嗰段新聞，我頭先即係上一次都講，即係一個核彈嚟嘅，完全將成個輿論導向係完全係去翻去同情學生啊，或者係支持成個運動嘅。咁而跟住之後又點咧？即係喺佔領完之後或者係嗱，仲有一樣嘢嘅，當晚咧要講嘅現場情況咧就係、是其實當晚個成個運動係嗰啲警察咧，即係黑警咧，係算係克制嘅。我想講翻，即係當晚嘅行動，佢唔夠僵再屌你咁激烈地行動嚇、啊，換咗指揮定唔知點撚樣啦嚇、啊，即係成個行動咧就好撚克制嘅，即係射催淚彈咧到而家，但係屌你咁七一。到而家成個禮拜啦，但係從來警察又冇撚交代過當晚用咗幾撚多催淚彈嘅喎，係咪？當晚事件嘅始末冇一個屌你老母高階嘅警務人員出嚟講嘅喎，屌你老尾，淨係得盧偉聰七一嗰晚凌晨四點鐘講撚完之後就冇撚咗嘅啦噃。 因為除咗嗰一次之外，其實盧偉聰都好少鋪頭，因為佢之後嗰啲咩手錶事件啊嗰堆咧，佢都係揾堆佢啲僆嚟出嚟講嘢嘅啫喎。 係啦，咁而過咗幾日之後咧，有啲人當然都會喺度 up 啦，即係 up 三四啦。其中一個即其中一個就當然係董建華啦。就話屌你老味，你個董建華，你繼續講話咩咩勾呢啲係勾結外國勢力啊！又話有啲人又話屌你老味係咩叫咩 受訓練啊？啲咩一定係 受乜撚嘢訓練啊？咩撚嘢精心策劃？屌你老母！ 你個個好似你咁戇撚鳩嘅咩？ 屌你老母！你董建華嗰啲人幾撚時死嘅啫？其實屌你老味，仲喺度講埋曬呢啲戇鳩嘢，你呃邊個？即係邊個都呃唔到㗎啦！而家係咪？即係我有時見到呢啲人係戇鳩到一個點啊！ 即係極端戇鳩。你董建華，你仲喺度講埋曬呢啲嘢，呢啲人啊，係應該死十次都唔撚掂。我同你講，你一條命你頂唔撚翻曬，而家咁撚多條命。我同你講，而家係四條命㗎啦，係咪？即係你死一個董建華，而家係唔能夠以泄我心頭之憤，你明唔明啊？你要冚家產，我先覺得可以啱。你要咩？即係你仲喺度講埋你嗱好啊？你話咩點勾？咁勾結乜嘢外國勢力啊？你攞證據出嚟啦！你大人大姐，全國政協副主席啊嘛，係咪啊？你幾十歲人㗎啦？咁你話人哋屌你受過訓練，你從乜嘢知道佢受訓練？係邊個講俾你聽㗎？散播愚昧係咪？你要有。你要有證據話俾人聽先得噶嘛？你冇證據嘅，你冇證據話佢哋係受過訓練，又冇證據佢哋勾結外國勢力，咪即係咩啊？咪即係鳩噏咯！你咪即係誹謗咯！你知唔知啊？董建華，你老母閪，屌你老母！我話你唔係董建華得噶，話你死咗，你替身嚟都得噶，係嘛？屌你鳩講嘅啫嘛！ 我明明見過以前個董建華好撚精靈嘅喎，點解而家咁樣戇鳩 嘅？咁瘦嘅呢個唔係咁肥嘅都唔知咁樣瘦嘅。 假嘅冚家產。 係啊，屌你老母閪！我話你慢慢冧油得㗎啦，咁樣講啱啱啊？我話你慢慢屌阿婆，慢慢屌清潔阿姐都得㗎啦，係咪？屌你老咩夠講嘅啫嘛，你冇證據啊嘛，你冇證據啊嘛，而家講乜撚嘢啫？你班撚人講乜撚嘢啫？ 同埋你即係如果真係受訓練嘅話，你班友咧就死撚曬添啊！玩一手受乜撚嘢訓練啊？如果真係有受訓練嘅話，你班友仲喺度。 真係好撚戇鳩啊！你呢啲咁嘅董建華真係戇鳩到一個點啊！即係仲喺度諗住點啊？繼續抹黑啊？點啊？屌你老尾！即係所以其實係好戇鳩嘅成件事，即係你一路即係到而家一個嗱成個行動咁。咁跟住所發生嘅嘢係咩咧？嗱，見到啦，就係張建宗咧，即係呢個政務司司長 閃閃縮縮嘅張建宗， 司司縮縮嘅張建宗咧，就打算咧就屌你老味約見呢啲咁嘅學生代表，係嘛？就諗住咩傾下啦乜撚嘢啊？點知啲學生代表就好撚有型嘅。啲學生代表嚇 傾乜撚嘢 啊？唔係傾乜撚嘢，冇撚傾啊！得傾得，你即刻回應兩個訴求先，即係嗰兩個 嗰五大訴求好清楚噶啦，寫曬喺度噶啦，唔需要傾噶，你回應就得噶啦。 係即刻咧就話第一咧就係、是政府永不追究6月9號至7月1號參與反修例示威者不以非法集會同埋暴動等不公安條例即係呢個公安條例 一啲唔公平嘅條例啦， 唔公平嘅條例就檢控示威者。第二會面必須透明，包括各界會面內容需要記錄。昨日後檢討會面成果是否達到，亦都要有傳媒同公眾在場，即係透明嘅一個嘅會議，冇合理啊？係咪？即係嗱呢件事，成件事個撲街點咧？個撲街個位就係、是。諗住咧就用翻雨傘運動嗰招嚟對付翻啲成個運動係嘛？即係大家猶記得2014年嘅時候咧，佢哋就建商學噶嘛，即係建 政務當時嘅政務司司長林鄭 係啊，當時就林鄭就建嗰啲咁樣嘅學生代表就談判，但係冇結果噶嘛，冇結果，結果係拖噶嘛，係嘛？當建完之後咧。開個運動亦都開始隨之而分裂啦，就大家話：嗰五個學聯都唔肯代表我喎，定係點樣喎？成喎，咁啊慢慢亦都即係冇大家冇回應過所有訴求啊，成喎，咁啊然之後就接埋接， 亦都冇更多嘅進一步嘅行動啦，只係不斷咁退啦，退下咁樣就 係啦，慢慢咁樣 hea 啦 ，hea 下 hea 就玩撚完咗啦。咁但係今次好撚醒啊，又想擺啲學生上台啊，又想擺啲學生會上台。今次學生醒啦，好啊。咁你屌你話唔過人先咯，夠曬人先咯，即係係咪？即係好撚聰明。咁就算好啦，如果你應承我先至屌你，我上台再同你慢慢玩咯，啱唔啱啊？所以我呢度咧真係要俾個叻嘅，即係而家呢一批嘅學生咧真係叻，明知佢擺你上台嘅啦，已經係即係明知佢擺你上台，然之後屌你啦乜我就冇啊！你應承咗我啲嘢先咯， 其實真係唔需要諗咁多，即係唔需要話諗到話叻唔叻，其實好簡單啫嘛。你之前試過噶嘛呢招都唔 work 噶啦，咁你學梗係轉一轉個風氣噶啦。嗱， 訴求就擺曬喺度㗎啦。咁你先回答咗好簡單嘅啫喎。 所以而家張建中就四出碰釘就食檸檬嘅，全部都冇撚人理佢嘅。唯一理佢係咩人呢？就係你班泛民主派嘅議員咯。 我都唔 咪有黃碧雲呢啲咁樣屌你老母，唔係其實就唔止佢嘅，其實成班嘅泛民都有去嘅，係咪？即係你班咁嘅泛民議員，你其實你去到都知道冇嘢好傾㗎啦。嗱，即係我想講嘅係，我都唔想屌柒你哋啦。經歷咗咁撚耐，我都唔撚想屌柒你班泛民議員啦。即係喺呢個運動， 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先，起碼而家呢一刻我都費事即係惡言相向啦。 即係你要見張建中，你首先第一樣嘢要諗定係有乜嘢喺個手度攞啊嘛，要係咪？即係學生仔都識啦。而你哋第二樣嘢就你要知道你呢個會面要達到乜嘢嘅效果啊嘛。你要諗定成件事，你到底點解要見佢先？係咪？你點解要見佢先？你要達到一個你自己要預計一個outcome出嚟啊嘛。即係到底我見完佢之後，有啲乜嘢係會帶到俾個運動，係幫助運動推進嘅咧？係咪？你冇啊！你兩樣都冇，咁你見乜撚嘢啫？你班泛民。我都唔撚明 白。最簡單，就算我哋普通啊公司啊約見客啊，我哋都有 agenda 啦。 我屌你老母！你個黃碧雲就真係蠢撚到個閪豬咁撚樣啊！即係蠢撚到只閪咁撚樣。我同你講，啲黃碧雲呢個咪臭閪，係你啊！嗰日七月一號啊，屌你老母！晏晝你話捉鬼啊，屌你又話嗰啲咁嘅示威者係鬼啊！你個黃碧雲就係你呢啲咁嘅無知八婆戇撚鳩臭閪，就係、是、黃碧雲呢啲咪臭閪。社會上就係你呢啲咁嘅人代表泛民，我同你講。 你知唔知而家人啲網民點樣叫佢？叫佢藍碧雲啊，叫佢藍絲嚟嘅條撚樣。 真係藍絲。 唉，算啦，我真係唔好再鬧啦。唉，暫時你唔鬧住啊啲。 唔係黃碧雲可以鬧，我覺得呢啲咁嘅柒頭皮真係可以鬧。 藍絲嚟嘅藍碧雲啊，而家。 屌你老母臭閪就係你。好啦，咁而家屌你老母入去傾，你同張建中咁傾過啲乜啫？好啦，傾完啦，五點鐘今日五點鐘傾嘅，傾緊完咩啊？冇啊，又係問質問啊，張建中有啲問題咯。咁你預咗佢答乜㗎啦？質問佢嗰啲嘢， 預咗佢都係廢噏啊啦，嚟講嚟講去咪又係好似記者會講嗰啲嘢嘅啫嘛。嗱，咁個問題就係、是。咁你而家見又見咗佢，嘢又攞唔到，我哋普遍嘅市撐你 suppose 係撐民主嘅嗰啲市民，亦都覺得屌你班泛民又冇成效，又冇成，即係你變咗即係全世界都呢個行見張建中呢件事係令到你跌曬所有分嘅喎。咁既然係咁，點解要做咧？ 即嗱，你對選舉又冇幫助， 係咩？ 你對你自己，我當你撈選票啦，你對撈選票 都冇幫助， 又冇幫助。你對好啦，當你反送中啦，又冇幫助；對示威者年輕人啦，又冇幫助；當救人啦，又冇幫助。咁你做乜撚嘢咧喺度？係咪？ 所以咪真係蠢咯，只可以講。 即係完全你見到，所以你都見到，其實係佢哋有幾撚咁愚蠢咯。而家揾緊嗰段揾緊段新聞，係啦，見撚完講乜撚嘢啊？講乜撚嘢話促使政府正視社會絕望情緒？我屌你老母啦！點撚樣政府可以正視絕咩叫正視絕望情緒啊？而家係回應訴求，咪冇人會繼續死咯？講撚完啦，係嘛？你林鄭下台撤回修例，唔告啲示威者，咁咪冇人再死，運動咪完結咯？屌你老母！ 啊！你可以得翻你想要嘅和諧噶啦。 咁你民主派你入去做講撚嘢啊喺度？ 你咁樣講到我就覺得佢好似係彷彿係即係好似幫社福界啊加多啲撥款啊揾多啲社工咁樣嘅。 好啦，咁好啦，我政府咁而家啊政府答你喎，阿張建中講乜撚嘢咧？佢就話睇下先嚇咦點咁樣嘅呢、這個係以呢個冇嘅。張建中咧就話有留意到咩都感覺到有留意到有市民係輕生嘅，咁咧我哋都感到好痛心。冇啦，屌你老母！點解啲人會輕生啊？就係因為你屌你老母，你從來冇回應個訴求嘛！喺成個運動裏邊，唔係要你商，唔係要你屌你老母，你商量嗰個鳩事咩？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所以你入去就佢答你就唔痛心，係咪？即係你都黐撚線嘅，係咪？就算你話咩啊，冇話乜啊，重要喎、啊，阿毛姨姨都係戇鳩嘅。 他說政府相隔半個月才公開呼籲市民珍惜生命，你政府公開呼籲市民珍惜生命，就是即是落井下石，更加推啲年輕人去死，啱唔啱啊？呢個就是何不食肉糜，點解即係啲六月十六就嚟瓜嘅時候，屌你諗乜？佢個皇后仲問啲窮人點解唔食蛋糕，冇飯食，你冇麵包食，點解唔食蛋糕？即係你係一樣嘅，係咪？唔通屌你見到林鄭行出嚟喺禮賓府行出嚟，各位年輕朋友，大家請珍惜生命啊！你會點諗啊？想死嘅更加多死人想去死嘅，我同你講， 攬住佢一齊死添。 呢個咪就係你泛民會見完屌你諗張建宗嘅得出嚟嘅嘢咯。是吗讲乜鸠啫，见乜鸠嗱，即係你去见唔紧要，你去见係帮运动嘅。即係你係要善鳩，即係諗啲嘢出嚟掘個氹俾阿張建宗踩落去嘅就話啫。你入去你話唔係啊，張建宗，我哋支持你做特首啊。佢好好去解決呢個問題。你咁，我覺得你做到嘢喎，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你有啲趣味喎。 係啊，嗱，張建宗，我而家同你講啊，嗱，如果我哋提不信任動議，擁你上去做，制唔制先？ 係咪？ 制就你㗎啦，我哋睇㗎啦咁樣。你係呢啲就好講啫。嗱，我當你可能真係，不過其實都唔會 hit 得 agenda 呢啲， 唔會啦。 咁你即係根本就係廢㗎啦，這個成個會面。 即係你都知道呢個會面係廢嘅，咁你見乜嘢啫？係咪？即係個大前提底下，你就係要撤控啊！即係你要達成一啲即係嘅叫價，你先至會屌你啦，咪係先見咁，你見嚟做乜啫？係咪？所以咧，呢樣嘢都係令人哋真係拗撚爆頭嘅，即係到底係唔知佢做乜撚嘢嘅成件事係咪？咁啊，喂，係咪有電話？係可以即係聽一兩個電話等我有一唞下，因為 大家有咩？ 因為我其實我今日係六點鐘做節目做到而家。咁啊，六點鐘做節目做到而家，所以好辣嘅真係。因為我哋等緊電話，咦啊？咁啊，係喂，係我 cut 咗 ，OK， 有嘅繼續講。咁啊，嗱，亦都 咁啊。除此之外，就其實呢幾日都即係雖然喺輿論上面我哋冇乜即係守得住啦，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睇到而家係瀰漫住一種嘅手部嘅風氣嘅。 係啦，大手部嗰度應該要講嘅，其實即係其實當日七一嘅時候已經有一個有一個大手部嘅行動，就係當啲示威者打算喺中環搭呢個旺角 van 翻去呢個九龍區嗰啲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喺啲 roadblock 度咧就被截查啦。 據我所知，直情係三條隧道紅隧、西隧、東隧都有 roadblock。 係啦，都 roadblock 啦。咁亦都嗰啲警察走上去紅 van， 見到黑衫嘅就截查啦，即刻叫抄身份證又好，即係抄袋啊，成成啦。咁即係呢個行動其實真係唔係就係你啲黑警咪戇撚鳩咯，繼續咁樣做，即係你咁樣做又係冇撚意思嘅。你點樣告啫？告乜撚嘢啫？係咪？喂 ， 阿陳係點啊？ 喂，聽咩到？ 聽到啊，係啊，點啊？ 喂， 有咩想講？ 我今日上嚟都係講，其實我都係講嗰句咧。其實我想講翻，即係嗰日立會衝擊嗰單嘢咧。 係。 我嗰晚睇住，我係粒聲都，基本上我係即係都我冇話批評。我粒聲係基本上都唔出嘅，基本上我因為我覺得真係冇咩好批評嘅話俾你聽。嗰刻我見到佢哋，我已經係一個好慘嘅啦，話俾你聽。 嗯， 即係我見到好多嗰啲咩，即係有個阿做咗阿爸嗰、那個，我嗰刻已經係嗰刻真係唔得，我真係已經想。即係冇心機再講落去，基本上 唔係其實而家 你已經即係你嗰啲都冇乜好批評，你都係嗰句啦。佢哋係為咗犧牲嘅，但你個咁嘅撲街政府咧係都唔聽嘅，即係我都冇嘢講噶啦。不過都叫做好噶啦，你起碼成個會開唔成。你嗰啲撥嗰啲咩大白象嗰啲撥款，起碼頂住先啊！ 係，都唔好話冇用啊！呢個衝擊立法會，而家立法會係癱瘓到十月㗎啦。 有唔係話有用？係啊， 係啊，而家攤換到10月㗎啦，冇話冇用啊，冇話淨係宣示主權啊。 無論喺意識形態同埋實際操作上，都真係有效果。係 啊，即係亦都起碼拉停咗佢，至到10月先，係咪？即係有效果啊嘛。 係啊，你嗰啲特，即係你嗰啲咩又話高鐵撥，即係嗰啲咩草嗰啲大白象嗰啲咩體育館撥款啊，有乜有乜遊路啊，甚至乎你元朗嗰條咁嘅天橋。起碼頂住先啦。 係啊，所以呢個係 同埋 係啊，所以係有實質嘅效用啊。國歌法啊，即係其他嘢可以唔過住啊，唔傾住啊。 係啊，同埋我都想講咧，其實嗰日七一衝擊嗰單嘢咧，其實我想問係咪真係有黑社會？因為我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強調咗多次㗎啦，我係唔會再去民陣嗰啲集會，更何況我。每年七一都是我生日， 我生日快樂啊！ 我就同啊，所以我就係想問，嗰日其實嗰晚係咪真係有黑社會？唔係嗰日下午就應該 嗱咁樣，我朋友咧就喺現場嘅。我朋友係成件事，即係喺九點打後咧，都喺嗰個現場嗰度嘅，亦都唔係淨係喺一個地方，就喺現場嗰度巡來巡去、行來行去嘅。基本上咧喺目測裏邊咧，即係喺就咁目測嚟講咧，我朋友就好肯定、好肯定咁可以答我同埋答你，肯定冇咩黑社會在場，肯定。全部都是真的示威者嚟嘅，一個都冇。我朋友因為在現場，我可以好肯定，好肯定，絕對一個都冇。 因為我見，即係其實我都係睇翻，即係除咗 CCTVB 新聞以外嗰啲畫面，我見到嗰啲又起曬紋身啊，嗰類啊， 紋身係有嘅。紋身有嘅，但係你要知道而家型嘅人咧都係有紋身嘅可能、你要睇下個紋身係咩。 因為有時有啲嘢係好難判斷嘅，你好似嗰啲譬如話紋， 咁即係唔係有紋身就黑社會噶嘛 ，Tony 係嘛？ 我哋呢啲 明唔明啊？咁我唔係 我朋友咧，我朋友咧就喺社會經歷咗好多年㗎啦，咁即係咩人都見過嘅啊，咁所以咧我朋友咧睇得出嘅。即係咪古惑仔睇得出？你睇到撐警嗰班咪古惑仔咯，講緊完啦，啱啱啊？撐警嗰班啊， 嗰班 情有名有姓有鄰有確噶嗰班， 係咁打啊嘛，係咁打啲女，即 係 嗰啲 係啊，即係打啲女示威者嗰班， 將嗰啲 大家睇到㗎啦，嗰啲 中嗰啲畫面全部搬曬上去，你啲死黑警又唔插足， 睇撚到啦！我頭先做上一個節目嘅時候。即係我在另外生果台做一個生果節目的時候，我哋就已經看曬啲片啦，已經見到那些所謂撐警星期六去撐警那些什麼示威者，我哋已經即係嗰啲撐警人士，我哋見撚到佢啲暴行惡行啦，對你知道黑衫不分青紅皂白就打撚完啲差佬，係完全撚你嘅黑警，我屌你老母打撚完人係當冇事發生嘅。如果調撚翻轉啦，你即係我哋呢邊嘅示威者打人啦，你睇下會點？ 你唔好話打鬧下都捉 鬧啊！即刻屌你老母撳你喺地啊！話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啦！屌你老母嗰啲睇撚住個操出拳嘅，屌你老母打撚到人哋爆鼻啊！你老母喺啲黑警啊，做緊乜撚嘢啊？ 一講死黑警啊，佢咪即刻啲獸性咪暴發。 仲有啊， 係咁又一拳擠， 唔係啊， 有個仲打到人哋暈啊，死黑警又唔卡足。 仲有啊，明明有一個係坐過監， 唔係正確嘅。 嗱，明明有一個係坐過監，明明係有朵有名有姓嘅黑社會，竟然係可以公然去一個撐警嘅集會，帶埋啲兄弟，帶埋啲所謂門生去支持警察嘅，你話荒唔撚荒謬先？即係你話啲黑警屌你老母，點會有人尊敬啫？我屌你老母，何君瑤其實你係害鳩啲黑警啊，定係幫鳩啲黑警嘅咧？ 嗰啲冚家撐警大，嗰啲冚家產嚟㗎啦！你又話自己。自己是基督徒嘛？乜基督徒可以講大話嘅咩？乜基督徒可以犯十戒嘅咩？ 唔係佢嗰啲即係何君瑤嗰啲算啦，即係唔係梁美芬嗰啲都話自己係基督徒㗎，係咪？ 林鄭都話 天 台 係 天 主教㗎，係咪？林鄭咧係天主教徒嚟㗎，四條人命嗱。 林鄭面對四人哋問佢四條人命，記者問佢啊，咁你話咩為咗潘小姐出頭咁咧？而家你而家有四個，但係而家已經有三位誒，個當時係三位啦，而家三位年輕人輕生噶咯，咁你點樣回應啊？冇回應，屌你咁閪面冇回應，係咪？跟住講 嗰個凌晨四點咪就係、是、其實都話咗啦，根本人諗機講完即刻撇。 係啊，所以我睇都費事睇。 我話你聽，我嗰晚其實係嗰晚就醒咗。跟我一睇嗰條咁嘅冚家產咧，我真係直頭唔想睇，你不如收皮啦，你不如快啲死撚咗佢算啦。 係啊，嬲撚死㗎，即係而家你快撚啲死撚咗佢啦。咁所以喂，仲有冇其他嘢先？我繼續。 我都係嗰句啦。其實而家撐嗰啲黑，即係總之話邊個立獄警罪嗰啲，全部都係冚家產，全部都唔。都唔明 白，必須死 刑。你黑警自己犯法就得，哦，人哋犯法就唔差得嗰啲咯。 係，明嘅。 同埋我都想講聲，喂，其實嗰件流馬車咧，其實係可以唔使提噶啦，嗰件咁嘅垃圾，嗰件佢頭星期日啊嘛，佢自己又話好支持警察，咪衝上台又話。又話中意警察乜乜乜啊！ 我話你知啊，即 係 咧，我話你知啊。 轉頭嗰啲，轉頭嗰晚衝擊啊，我都見到呢條咁嘅撚樣，根本就係想刷存在感啫嘛。 唔止刷存在感嘅，呢、這個我話俾你聽啊。流馬車呢啲人咧，屌你老母，唔係人渣咁簡單噶啦。即係呢啲人咧，係冚家產中啊，成係渣仔，可以話係社會嘅屌你老廢渣。渣仔係做乜撚嘢嘅咧？呢啲人我同你講，呢啲人咧係哗眾取寵，佢唔係差存在感啊，佢就係要你理佢啫嘛，佢就係要見報要你理佢，而你班傳媒網民唔好再 share 咩流馬車啦，呢啲係垃圾嚟噶嘛，呢啲人間廢業廢渣渣仔嚟嘅，你越無論係你讚佢定屌鳩佢定係咁點話鳩佢，你明唔明啊？你總之你提佢一次，我而家咁樣提佢幾次啦嚇。你提佢一次，佢就 happy 一次。無論你話佢乜嘢啊，因為呢個人根本係精神病噶嘛。呢個流馬車呢個人係有精神病噶嘛？ 有前科啦， 有曬前科，而家仲要非禮女生 啊嘛， 係咪？點解一個 新工半日又唔撈啊？又即刻。即刻恐嚇出嚟，又話要拍片啊！ 唔係呢個人根本上， 唔好再睇。 呢個人係傻噶嘛？你點解要呢個社會？即係我哋嘅社會點解要理個傻嘅人啫？係嘛？即係點解要理個傻佬咧？我所以所有嘅人，我而家鄭重即係天地有正氣，正式作出呼籲，唔好再 share 任何流馬車嘅嘢。我係冇 share， 我一篇都冇 share 過嘅。你恥笑佢冇撚用嘅，你 share 嗰啲佢啲嘢出嚟而恥笑佢，你鬧鳩佢係冇撚用嘅。你每鬧佢一次，你每 share 佢任何嘢一次，你都係俾緊花生佢嘅咋，你係幫緊佢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啲人係唔撚柒使你嘅。而家重點就係、是、你而家何君瑤呢啲咁嘅人，屌你老母警察黑警呢啲咁嘅人，你咪揾呢啲流馬車嚟撐你咯，揾個精神病人鬧非禮女童嚇，鬧咁法官踎過監，你咪揾呢啲人嚟撐你黑警咯，你警察咪代表呢啲人咯，係咪啊？呢啲人咪代表即係屌你咁支持你警察咯，係嘛？向太係嘛？呢啲人咪支持警察嘅咯。啱唔啱啊？ 仲有嗰啲咩譚詠麟啊？ 呢啲咩人嚟噶？係咯，嗰啲垃圾，同埋呢個正宗嘅有字頭、有名、有姓、有鄰、有確嘅黑社會，呢啲嗰啲乜輝哥嗰啲，咪支持警察嘅咯？周街打示威者，拆人哋嘅拆人哋個悼念壇嘅，死人都唔撚放過嗰啲老廢物， 摧毀曬成，即係嗰棟。即係喺樓梯隔離嗰埲牆啊嘛！ 嗰啲大媽嗰啲屌你老母呢啲垃圾，咪就同你呢啲警察為伍噶咯，咪同你即係樂於與你為伍嘅呢啲人咯，你明唔明啊？你黑警，無論你警司又好，散仔、原作級又好、藝進仔又好，你呢啲咁嘅支持者，咪呢啲人咯，咪呢啲水平、呢啲級數咯，你呢一支公務員隊伍，咪呢啲人嘅級數咯，啱唔啱啊？出到嚟嘅客觀效果係咁啊嘛！所以你仲搞啲咩撐警大威低鳩能嘅其實？ 係咪？ 所以都唔好再即係都應基本上咧，如果佢譬如話某一日佢擺個街站嘅，基本上其實我係嗰日，如果我個嗰刻係有少少想衝入去鬧下佢哋，鬧下你班咁咪柒頭皮。不過都費事啦，唉！我真係而家見到嗰啲全部都係冤冤鬼嚟嘅個。哦，你哋自己，你哋自己打啲後生女就得。哦，原來人哋打翻你轉頭就唔得。 叫撚埋啊嘛，最好叫撚埋龍心嚟嘅，屌你諗乜一家親啦，屌你！ 所以你唔使話走去踩佢場鬧佢哋嘅，反而你喺外圍保護住其他嘅學生仲好。 輝輝講得啱啦，輝輝講得啱啦。你應該我哋係去反狗察，即係去保護當時嘅記者，或者係保護當時即係如果在場嘅示威者。不過而家短期內，我估佢哋都唔會搞呢啲望鳩嘅嘢㗎啦。即係下次如果建制派啊，建制派再搞呢啲什麼撐政府嘅活動咧，屌你兩尾，我哋就要出嚟反包圍，或者第一就反包圍，一係咧就去保護在場嘅其他人士，係咪？你明知呢班人屌你兩尾，淨係講手嘅啫嘛。 係啊，你咪嚟咯。 係啊。 我都係嗰句啦，唉，你嗰啲垃圾真係唔好提啦，越提越傷心啊！話俾 我冇提啊，你提啊 ，Tony。喂，多謝你電話先啊，喂，我呢一節差唔多啊，喂 ，OK，thank you。喂，咁啊，即係係啦，其實無端端又講撐警嗰、那個，我都唔係好想講嗰、那個， 根本都無視佢哋。係 啊，其實咧，即係關於撐警嗰班咁嘅撚人咧，嗰班咁嘅小丑，嗰班咁嘅簡直係香港嘅小丑。我同你講，呢啲人係提都唔撚使提，理都唔撚使理佢。 但係冇所謂嘅，我哋多元社會嚟嘅，你呢啲咁嘅即係一個咁大嘅社會，總會有啲垃圾喺度嘅。OK，fine，冇所謂。 喂，咁啊，喂，轉頭翻嚟再傾。